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32集《千万可能》三。沈庙追谢景行追得很艰难，无论是现实里的谢景行还是梦里的谢景行都一样可恶，每每让沈庙气得咬牙，尤其是在梦里。如今在这个梦里，沈庙对谢景行来说只是一个陌生人，在那之前劣迹斑斑，蠢笨不堪，还喜欢过傅修仪。若是现在换了个形象，觉得他与外人描述的不符，也只会以为他心机深沉，甚至可能知道他的真实身份，不知道在筹谋什么。谢景行对他有提防，根本不那么容易靠近。沈庙只得每日都出门偷偷跟着他，变着法儿地找出空子与他说一两句话。谢景行也知道他跟着，全当是不知道。倒是高阳和季雨舒知道此事，每每意味深长地调笑几句。七月初三，这一日是谢景行的生辰。沈庙自然知道如今临安侯府的小侯爷生辰不是这个，不过大梁的睡王生辰却是这个。他觉得之前在现实世界里，谢景行的生辰他还因为梅夫人和谢景行怄气，后来不怄气了，却又因为刺客而让谢景行担惊受怕了一番。想着既然如此，倒不如趁着做梦，在梦里给谢景行补上一个生辰。他早早地出了门，去烟雨阁订了一桌酒席。他有许多的金银首饰全都当掉了，烟雨阁一桌酒席就是上千金，金哲和谷雨差点急红了眼，奈何沈庙却是不听。做梦而已，现实中金银都是身外之物，更何况梦中。沈庙想着，到了傍晚的时候就去把谢景行拖过来，大家酒桌之上或许能够好好的谈谈，再商量一下大梁的事。这其中瓜葛实在太复杂了，就算说了谢景行也不会明白，说不定还以为他在胡说八道，得好好琢磨。沈庙尾随着谢景行去了千金楼，谢景行和定金的几个贵家子弟在喝酒，却见着了秦青，左都御史家的千金秦青，曾与沈庙一同在校验的时候做过画。秦青生得貌美，穿着一身青色广袖棉布刺绣长袍，腰间一根鹅黄色的腰带，更衬得纤腰不及一握，而衣袂飘飘的模样很有几分仙子之风。秦青一向因为美貌而高傲，寻常人都不瞧在眼中，此刻却是跟随着自家大哥坐在一起，目光不自觉地往谢景行身上瞟，哪里还有平日的半分高傲呢，尽是柔情蜜意。傻子才看不出来秦青对谢景行有意思。秦大哥也有意要牵线，故意让开位置，让秦青和谢景行坐在一起。沈庙隔着另一头看，秦青和谢景行也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谢景行笑得风流，秦青羞怯颔首，远远看过去，真正是一双璧人。沈庙的眼圈有些发酸，他知道这是梦，也知道谢景行如今又不认识自己，也不喜欢自己，和旁的人逢场作戏又如何呢？总归自己是管不着的。可他就是难过，想着在大梁的现实世界，会不会谢景行的身边日后也有美人相伴，衣香鬓影，举案齐美。在万千世界的可能中，谢景行不可能每一次都选择自己。沈庙闭了闭眼，觉得那觥筹交错的画面十分刺眼，再也看不下去，起身离席了。走啊走，却是走到了烟雨阁。烟雨阁订的酒席是最好的酒席， 位置也好，恰好是最高一层。从窗户看过去，可以看到烟花和月亮。沈妙一个人进去，硕大的酒席只有他一个人空落落地坐着。精致的菜肴满桌，看着都很华丽，却也掩饰不了的孤独。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，酒是好酒，浓浓的桂花酿，清甜而余韵悠长。他慢慢地喝，每喝一杯就看着月亮。梦里的月亮真好看，现实的世界里，谢景行在陪谁看着月亮？沈妙喝了很多，直喝得头都晕沉，直喝得身后有脚步声响起都未听见。他听到身后有人戏谑的声音传来， 沈家果然家大业大，沈武小姐一个人吃饭也要在烟雨阁定如此排场酒席。 沈妙回头一看，谢景行的唇边噙着笑意，不紧不慢地往里走来。沈妙皱眉，谢景行的目光扫过桌上空了的酒壶，一壶又一壶，东倒西歪，挑笑道， 喝这么多，沈武小姐心情不好？ 沈妙直勾勾地盯着他。谢景行微微俯身，视线与沈妙齐平，瞧见他微红的眼眶微微一怔，随即道， 不会是因为我？ 沈妙还是不说话。 因为秦青？ 话音未落，沈妙突然扑进他的怀里，他双手死死地搂着谢景行的腰，脸埋在他的怀中，分明是熟悉的身体，为什么要用这么陌生的语气跟他说话呢？他抽泣着骂道， 不要脸，你是不是想与我和离啊？当初娶我的时候分明说日后不会再有别的女人，一生一世一双人，谢景行你个骗子，骗我进了门，如今又招蜂引蝶，我大哥和爹一定会揍你的，混蛋混蛋混蛋。 我何时说过？ 谢景行悚然，可沈妙搂着他哭得伤心，剩下的几句话就咽了回去。那怀中的少女哭得难过，身子一抽一抽的，可见是真的被气得狠了。她的双手紧紧抱着她的腰，倒像个孩子，死也不肯撒手的模样。谢景行迟疑了一下，才伸出手，想要轻轻地拍一拍这少女的肩膀。她是沈家的五小姐，蠢笨草包之名人尽皆知，沈家和他素无瓜葛，也不予理会。谁知道有一天却被沈妙盯上了，还总是一副与他交情颇好的样子。谢景行莫名啊，更加怀疑，因着沈妙似乎还知道他大梁的秘密，可是却好像怎么都对他狠不下心来。听见铁衣说沈妙在烟雨阁喝醉了，竟还鬼使神差地跟来。谢景行蹙眉盯着怀中人，怀中娇躯温热，似乎连他的心也被捂热了一两分。可是他却觉得有些奇怪，仿佛这姿势有些熟悉，好像他曾这么做过。在哪里做过？梦里吗？他迟疑的不确定的开口问道， 沈妙，我以前这样抱过你吗？ 怀中的哭泣声戛然而止。沈妙从他怀里抬起头，定定地看着他，月光下他的眼眶红肿，眼睛却亮晶晶的，仿佛在绝望中又出现了新的希望，动人得很。他踮起脚，伸手拉住谢景行的衣领，将他拉进自己，猛地吻了上去。 你还这样亲过我？ 后来的事情便是沈妙缠的谢景行没办法，终于答应带他去大梁。可能在那个梦里，谢景行和沈妙一朝醒来人都不见了， 大约是会被明奇的百姓以为是私奔去了。不过那又如何，等到了大梁的皇宫，梦就会醒来的。在那将近半年的旅程里，沈妙也把自己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梦里的谢景行。他也不知道谢景行会不会相信。谢景行听完后什么都没说。后来有一日夜晚，却突然对沈妙说道， 那个道士说的不对。 什么？ 千千万万个可能里，我都只会选择你。 他挑唇一笑，把沈妙手上的红绳拨了一根给自己系上。 赶路吧，别让现实里的我等得太久。沈娇娇。 谢景行目瞪口呆地听完，沈妙斜睨着他。在梦里那个可能里，你可是招蜂引蝶，日日逛花楼，可劲地欺负我。我与你说什么你都不信，怀疑我，掐我的脖子。谢景行，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？沈妙这一副兴师问罪的语气，谢景行默然，半晌后却道， 那是梦里的我，不是我。 梦里的也是你。 谢景行连忙一把搂住他，给他顺毛。 梦里的我最后不也是相信了你，带着你回了大梁，可见我心中只有你一个。 说着又摸着下巴不爽道， 不过那小子真是好福气，你居然主动亲他。 自己吃自己的醋，普天之下也就只有谢景行才能干出来了。 既然如此，我必然要为夫人赔罪。 谢景行正色道，突然一把打横将沈妙抱起。 冷落夫人该死，今天夫人可以为所欲为。 喂，初一十五 让奶娘看着。 谢景行抱着他转身往外走，唇角却忍不住扬起。 虽然梦里的那个人很可恶，不过有一件事也没说错。 什么事啊？ 千千万万种可能里，我都只会选择你，只有你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